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 1990年12月5日，第十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体育馆拉开了战幕。决胜盘，涛涛出场，迎战奥运会冠军刘南奎。比赛中，涛涛越战越勇，打的这位奥运冠军只有招架之功，连下两城。第二局的比分竟然是21-7。王涛在半决赛上为中国队拿下制胜的宝贵一分。刘南奎走出赛场，面对记者的采访感叹说，这是我打球出道以来输得最惨的一场球，也是冤家路窄。单打比赛的第二轮，涛涛又遇到了刘南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刘南奎在团体赛中吃尽了涛涛的苦头，这次相遇发誓要报两天前的一箭之仇。一上来他就像只发疯的豹子一样发起了猛攻。涛涛虽然在团体赛中首战取胜，但他总觉得那次取胜除战术对头以外还有运气在里边，所以涛涛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刘南奎果然不好对付，两个人你赢我胜打成了二平。决胜局涛涛打得顺手，以17-8遥遥领先的时候，心中暗想，又胜定了。不料刘南奎孤注一掷，只见他正手反手远台近台来回的奔跑扣杀，什么球都有，一口气儿把比分追成了18-19。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涛又醒悟过来了，抢先上手进攻得分，21-18，涛涛得胜。刘南奎傻了，他很难接受三天之内两败给王涛这个冷峻的现实。在男团决赛中，涛涛与队友们同心协力，又打败了刚在亚运会上战胜我队的朝鲜队，中国男队登上了冠军的宝座。单打比赛中呢，涛涛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淘汰了刘南奎，接着又战胜刚刚在亚运会上大显神威的朝鲜队的崔敬赦，又以3-0战胜日本名将斋藤青，半决赛又胜中国队的谢超杰，与队友马文革争夺本届的男单冠军。涛涛与队友马文革都是从小拼杀出来的同龄佼佼者，可是马文革这个时候已经属于世界名将了，战绩辉煌，本届又是第一号种子。以往在国内比赛互有胜负，马文革胜率较高。中央电视台实况直播这场决赛，我很早就坐在电视机旁等待着涛涛的身影了。决战开始，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前两局各胜一局，第三局刚开始，电视机传出广播员的声音，转播结束时间已到，请观众原谅。画面终止了，但是此时我的心情却坦然多了，毕竟这是同胞之间的较量。可是看不着比赛结果，还是急得我坐立不安，烦躁不已。 呆呆地望着电视机，嘴里嘟囔着什么。第二天一清早，打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新闻频道，传出来消息，在第十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王涛以3-2战胜了队友马文革，夺得本届的男单冠军。我躺在床上，静静地闭上眼睛。此刻，我反而显得格外的冷静，可是眼圈里却充满了泪水，心中默念着：“涛涛，祝贺你！”涛涛回来了，亲手将两枚金光闪闪的金牌挂在了我的胸前，我的手在发抖，热血沸腾。我们父子相对无言，我又一次紧紧地搂抱着涛涛。亚洲锦标赛以后，涛涛成了国家队内受人爱戴的主力队员，海内外新闻界也对他展开轮番轰炸般的采访报道，他名声大振。但是涛涛没有被眼前的胜利而昏昏然，他清楚地知道，这次的胜利只是冲出亚洲的第一步，而更长更艰难的道路还在后面，走向世界不是一个梦。于是他把这次胜利当作一次加油的过程，开始了更艰难的攀登。1991年5月，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千叶举行，涛涛入选参赛，还列为中国男队团体赛主力队员之一，另外还挑着3个单项的重任，成为中国男队中参赛项目最多的队员之一。这是涛涛首次代表国家队参加的世界大赛，涛涛将经受更大的考验。行前谁也没有料到，中国男团赛会在小沟里翻大船。在分组比赛中，中国队输给了捷克队，但没影响大局，中国男队仍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了复赛。可小组负于捷克队的这场球却埋下了隐患，复赛抽签，冤家路窄，中国队又是首碰捷克队。复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啊，输一场就进不了前六名，中国队却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从教练到队员都认为小组负于捷克队带有偶然性，对对手有些轻视。复赛呢，再次相碰，中国队认为肯定自己会取胜。在启用人的方面呢，仍然是原班人马，结果中国队彻底的栽了，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连前六名的资格都没有了。涛涛虽然也是团体成员之一，可教练对他初次参加世界大赛能否承受住这么大的压力心里没底儿，不敢启用他。团体赛涛涛一直坐在冷板凳上，当然话还是要分两头说，就是涛涛上场了也不敢说取胜，兵家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是常理。可是按以往的战绩来看，涛涛两次访捷比赛都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全胜的战果。教练分析过，结论是那些比赛是没有多大压力的访问比赛，眼前是世界锦标赛，队员的心理因素是主要的，而涛涛没有这种大赛的经验，因此不敢启用他。教练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不然为什么从队里到代表团的团部最后还是拍定了原班人马出战呢？中国男队又跌到了最低谷，谁人敢相信呢？连外界的报道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仍然承认中国仍是世界最强队之一。可是 不管怎么说，球输了，这就是现实。想夺斯威斯林杯的欲望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来越远了。涛涛和队友们都受着煎熬，男队失利了，女队也栽了，输给了朝鲜联队，男女团体都栽了。失利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代表团，男队驻地更是格外的沉闷。教练与队员，队员与队员之间相对无语，寝食不宁。这种精神状态还了得，下面还有五个单项比赛呢。代表团团长徐云生及时地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以轻松幽默的语言讲述了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号召大家放下包袱，摆脱失利的阴影，抬起头来，勇敢地迎接下面的五个单项赛。徐云生团长的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稳定了众人的情绪，鼓舞了斗志，大家表示全力以赴地拼搏下面的五个单项。涛涛憋足了气，他决心要在单项中一展身手，他兢兢业业，一场一场的拼，一分一分的夺。有一天从早晨10点到晚上8点，一口气打了18局球，中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只好吃几块巧克力来充饥。男双他和吕林拼得十分艰苦，他和波兰名将格鲁巴和库哈尔斯基争夺4强的时候，决胜局打完后，他腿部累得抽了筋儿，只得拐着下场。在混双比赛中，他和刘伟相互鼓励，一路奋勇拼杀，直杀到半决赛的时候，遇到一对强硬的对手，朝鲜联队的金成熙和李粉基。这对选手排名世界第二位，打法极其凶狠，是最有希望夺标的一对硬手。而涛涛和刘伟首次配对参加世乒赛，榜上无名。但是涛涛和刘伟毫无畏惧，敢打敢拼，赴汤蹈火，他们充满了信心。他们混合双打虽未有世界大赛的经历，可是他们在国内的混双战绩处于领先的地位，是很有实力的一对混合双打的选手。面对强手，他们配合默契，充分发挥出前三板的优势，将这对第二号种子挤出了决赛圈。特派记者在现场写出快讯报道，王涛、刘伟与对手金成熙、李粉基都势均力敌，前三盘都是选到男攻女的一方获胜，不过我队胜的分数少而负的分数多，第四局又是朝鲜联队金成熙攻我队刘伟，只见刘伟对金的来球几乎束手无策，转瞬间便以8-15落后。内行人士知道，如果被朝鲜联队扳回此局，第五局我方将会十分难打，而对手一旦获胜以后，由于球路关系，决赛对我队另一队选手更占上风，很可能会把这项桂冠摘去，都不禁紧张起来。在巨大的比分差距面前，王涛、刘伟没有泄气，也没有紧张失措。刘伟耐心地接好金成熙的发球，让王涛抢先起板压住对手，一分一分地紧追。朝鲜联队选手见对方来势汹汹，也起而不杀，想以更有力的反攻把对方的气势压下去。只见你攻过来，我加力反攻过去，你又以更大的力量打回头。四个人在场上走马灯般的猛冲猛杀，打出很高的水平，只看得观众频频的叫好。朝鲜联队选手好不容易才把优势保持到19-16，又拿过了发球权。观众都料想，王涛、刘伟这回是难以挽回了。谁知他们越败越勇， 李粉基的球刚发过来，王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冲过去，连得两分，18-19。朝鲜联队选手怯于对方的凶猛，在拉开佳丽对冲时有点求稳，结果被对方连连得手，最后竟以21-23反而被王涛刘伟擒获。于是混双决赛变成了中国选手的表演赛，王涛与刘伟混双夺冠，一场心愿，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王涛的泪水流淌下来，站在一旁的刘伟更是激动兴奋，他小声地提醒王涛， 哎，我们是世界冠军了。 王涛望了望战友，含着泪高兴地点了点头， 是，我们是世界冠军了。 涛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如今变成了现实，怎么不让他高兴呢？涛涛出战告捷，我异常的激动，我全身心地关注着涛涛所有的赛事。决赛的现场转播，不知何故我没有太过分的紧张和激动，交手不久，我预感到这枚金牌非涛涛刘伟莫属，在我厚厚的资料册里写下了涛涛又前进到一个新的里程，世界冠军。随着中国队荣获混双赫杜塞克杯，中国队备受鼓舞，在团体双双失利的沉闷空气中吹进了一股劲风，中国队开始阴转晴，队员们脸上露出了笑容，信心大增，单项比赛全面开花。最后中国队获得3块金牌、4块银牌、3块铜牌的好成绩。男双项目，涛涛和吕林又一路冲杀出来，进入了决赛。这块金牌是中瑞之争。使人遗憾的是，中国队在大好的形势下过于求稳，痛失金牌，涛涛和吕林只夺得了银牌。那几天我家里热闹非凡，祝贺的电话不断，祝贺的人群川流不息，各报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不断，共庆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好孩子涛涛当了世界冠军。在取得较好的成绩的同时，大家都不会忘记男女团体的失利，特别是中国男队猛跌到第7名。中国男队的水平与欧洲选手的距离又拉大了，实在让人担忧。代表团回国以后，认真总结了失利的教训，男队主教练西恩廷因身体原因请求辞职。在中国男队危难时期，原中国队著名选手蔡振华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担起了主教练的重担。少帅立下了军令状，决心要和欧洲的劲旅世界冠军瑞典队决一死战，要让中国男队重振世界雄风。在我的记忆中，涛涛从幼年时身体素质就一直很好，他很少生病，耐力自幼过人。进入专业队之后，他仍然是结结实实的，训练属他最苦，可身体依然健壮。我从他小时候就发现他能吃能睡能练，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他的身体情况。可是在备战40届世乒赛的关键阶段，涛涛突然病倒了，症状十分的奇特，口腔、舌头和嘴唇都严重的溃烂，舌苔上起了一层红红的血泡， 所有的消炎药、清火药都无济于事。这个病来势很猛，事先没有一点征兆，几天之内不能进食，疼痛难忍，只能靠打点滴来维持体能。处于关键时刻，教练和涛涛十分的焦急。国家队为他找了很多的名医来诊治，可是病情仍然在蔓延。我们全家更为焦虑。后来经人介绍，到护国寺中医院找到了一位名叫鲁成业的老中医，查找了古医书，多方设法开了一副清火的药方。为了使他尽快的好转，我们特意为他向国家队请了三天假，让他的妈妈在家为他护理和熬药。当我看到他的这副样子，把我吓懵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在家里，他妈为他熬药，还熬了一大锅绿豆汤让他喝下去去火。瞅着他吃药和喝水的艰难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期盼涛涛快快的好起来。这个药吃了以后，效果还真不错，病情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我也为他抓了几副药让他继续服用，可他练球心切，又面临着大赛，坚持要归队，边服药边训练。我们没法劝阻他，他带着药又回到了国家队。他接着又服了三副药，病完全好了。可谁想到，在隔几个月以后，1991年的11月，正赶上黄石国际乒乓节赛上，涛涛又突发了这个病，病症和上次完全一样。赛事在紧张地进行着，教练看到涛涛病得如此厉害，决定让他放弃比赛。可是涛涛坚决不同意，并表示能坚持打下去。教练拗不过他，就请黄石体委请来大夫为他输氧输液，他就靠打点滴来坚持比赛。又派了专人从黄石赶回北京，到护国寺中医院开出了药，带回黄石让他服用。赛程十几天，涛涛硬是这样艰难地挺过来了，并且奇迹般地连夺了两项冠军，一项亚军。黄石日报记者看到涛涛这种坚毅顽强的精神，专程到中国队的驻地采访了涛涛。一进门，正看到王涛在输液，桌上还放着一小碗鸡蛋羹。看到这种情景，记者们心酸地掉下了泪，当即写出了虎将王涛的风格和情怀一文，次日刊登在黄石日报的头版头条。文中写道，我们祝贺王涛抱病夺得了冠军。提起那天王涛以绝对优势战胜朝鲜名将李根相，夺取世界优秀乒乓球选手第一次淘汰赛男子单打冠军这场比赛时，王涛凹陷下去的双眼里闪耀着光芒。这位来自解放军的虎将捂住双唇上高烧撩起的大水泡说，过去我两次在朝鲜与李根相对阵都失败了，这次与他对抗好像特别顺手，虽然两天没有吃东西，但浑身有股说不出的力量。我也没有想到会以3-0的成绩战胜他，而李根相就更没有想到自己会败得这么惨。从同方间的王永刚嘴里，我们知道王涛这次憋足了劲儿，发誓要赢李根相，同时还想与金泽洙较量较量。这次来黄石之前，他已经病了十几天，没想到说到做到，他果然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愿望。看到王涛桌上摆的半碗鸡蛋，